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呢一集咧，第四集。第四集讲咩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苏俄对华嘅两面政策。嗱，我哋喺上文咧，即系上一集咧，已经介绍过啊。就算列宁喺亡命西欧嘅时候，或者欧洲嘅时候考察又好，乜都好啦，即系准备要建立一个共产政权，系嘛嘅时候咧，都已经对孙中山嘅文章啊，《中国的第二部》咧，佢有个评论讲孙中山嘅所谓民主主义咧，同俄国嘅民粹主义有啲相似。咁但系同时又批判孙中山呢一种咁嘅民主主义咧，就系资产阶级民主啊，佢嗰种咧就先叫做无产阶级民主。咁当时咧仲系一个论述嘅层次，系嘛？好啦，到咗史太林，直情就话不要忘记东方。呢、这、一个东进政策，苏俄嘅东进政策系剑指中国，呢、这个系好清楚嘅。如果喺中国成立呢个苏维埃政权，系嘛，咪利用呢个嚟做一个即系阶梯啊，跟住就赤化亚洲，赤化全世界，系嘛？咁呢个系佢哋嘅一个即系终极嘅目标啦，系咪？咁但系东进政策就剑指中国，但系苏俄对华嘅政策呢，亦都系两面三刀。佢有友善嘅一面，系嘛？就系、是、喂，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系嘛？咁不过今次就会详细啲讲。嗰、那个友善方面咧、就是，就系即系两次发表呢个对华嘅宣言，咁啊。而呢个宣言对华宣言咧，都系即系其实其实一样嘢嚟嘅。第二次嘅对华宣言咧，系将第一次嘅对华宣言咧修正咗之后，变咗另外一个版本。咁啊，相隔嘅时间就好短嘅啫，系嘛？咁呢两次对华宣言咧。都系表现出苏俄咧对中国系非常之友善，愿意放弃咧喺中国嘅权益啊！咁呢一个咧，我哋跟住就会比较详细啲同大家分析。其实呢啲都系唉表面功夫，到头来都冇做到嘅，系嘛？嗱，另外一方面咧，就去扶翼呢个共产党，即系所谓扶翼共产党嘅意思咧，就系喺中国。啊、即是要建立这个即是第三国制，要在中国建立他的支部。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是说他用一种两面的方式。一方面呢就是发表对华宣言表示友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去轮役、啊、即是在中国的亲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吧，或者组织这些这样的力量。啊、这个列宁呢，即既然是以中国作为他东进的主要目标呢，所以他无时无刻呢都不在，即是都无时无刻不是在这里，即是密切注视这个中国当时的情势。那当时的情势是什么呢？大家看到 有北方政府，有南方政府。那你交手的对象，其实北方政府你都要跟他去即是谈判，甚至乎要沟通的嘛，是不是？那所以他是无时无刻都唔利用，即系无时无刻都唔会话唔利用一啲机会咧，去表达即系佢对中国当时嗰个形势嘅一啲睇法，甚至乎对中国人民咧系寄予同情嘅。咁你冇嘢嘅，就换取你即系中国人民嘅好感咁解嘅啫。咁所以喺1918年嘅二月咧，咁苏俄嘅外交人民委员会咧就训令，即系话。佢哋喺各地嗰啲所属机构咧，即系住喺外边嗰啲地方啊，嗰啲机构就话咧，北京政府即系无论北京政府点都好啦吓、啊，即系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咧，要喺东方，要应该喺同东方人建立新嘅关系方面咧，即系建立呢个所谓第一块 呢、這個基礎嘅石碑係嘛，叫基石咁啊。咁喺呢個1918年嘅7月4日咧，呢、這個翟翠林咧就喺第五屆嘅蘇維埃代表會議演說之中啊，呢、這個亦都係蘇俄嘅呢、這個領導之一啊。咁喺呢個蘇維埃代表會議演說裏邊咧，佢就話咧。蘇俄自愿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在此地的主权。另外又说蘇俄同意放弃蘇俄人在中国、蒙古、波斯等地一切的所谓土地权，并且准备放弃一切赔款。到8月1日，这个翟翠林呢就寫咗封信俾孫中山先生啊，就表示陰慕之枕啊，即係好陰佩啊，即係愚慕呢個孫中山嚇。咁啊，並且公開宣稱咧，中國南方嘅無產階級係呢一個俄國共產黨嘅好朋友，係嘛？嗱喺呢個所謂私下談判嘅過程裏邊咧，就講咗好多好話，但係到公開宣言嘅時候。一樣都展開呢一啲即係虛偽嘅攻勢嘅啊，所以呢個翟翠林其實喺蘇俄即係蘇維埃代表會議上邊嘅演說咧，嗰日講完之後，第二日就喺呢、這個俄國嘅消息報咧全文係刊登嘅，係嘛？咁但係佢原先估計就話啊，我呢一篇即係演說咧，中國。的官民或者中國政府，無論是北方政府、南方政府，都應該表示熱烈歡迎的。但是結果就不是，因為當時的北京政府呢，一方面就由於交通阻隔，你在俄國消息部發表這一篇演說，又加上這個北京政府對蘇俄的政情呢，又缺乏一些了解和認識，再則就係受到當時嘅協約國嘅牽制，係嘛？佢要同啲協約國咧係一致行動嘅，咁所以對呢、這、一個翟翠林嗰啲咁嘅提議咧，北京政府就不感興趣，不但止咁樣，仲要咧即係喺8月24日出兵西伯利亞，係嘛？即係剃佢眼尾，係嘛？嗱，1918年嘅11月11日咧，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就結束啊。咁喺第二年咧，即係1919年嘅1月18日咧，巴黎和會就喺凡爾賽宮咧就舉行呢個會議啊。中國當時就以協約國之一嘅身份咧，就派出代表團咧參加呢個巴黎和會，而當時嘅中國代表團咧就係北京政府嘅代表團，係嘛？咁啊由呢個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嘅全權代表咧，陸正祥咧就帶隊啊。嗱，當時嘅中國代表團咧都有向呢個和會咧就提出咧要廢除日本喺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強迫當時的袁世凱簽，即係話接受的所謂21条的要求，係嘛？呢、這個好出名嘅袁世凱的21条啊，即係又係做城下之盟啊，喪權辱國，係嘛？中國國民咧，即係喺呢個時間對即係呢個巴黎和會咧，又充滿期望嘅，希望真係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維護中國的主權，係嘛？而加上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咧，亦都發表呢個所謂14点和平計劃，裏邊都包括即係中國啊呢啲所謂不平等條約咧，其實就應該要廢除嘅。咁呢個俾中國人民咧就有一個相當大嘅鼓舞嘅，係嘛？咁但係去到呢個所謂巴黎和會舉行期間，係嘛？竟然呢個和會咧係拒絕咗啊！當然由呢協約國組成啦。咁啊，拒絕咗中國代表團即係維護國家主權嘅嗰個正當要求。不但之咁，仲將呢一個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就轉讓俾日本。喂，我本嚟就提出要求，叫你喂取消呢、這個即係袁世凱當時接受日本嗰個21条，係嘛？你唔係，你仲要將德國嘅權益喺山東嘅權益轉讓俾呢個 日本，咁呢個梗係激起呢個中國人民極大嘅憤慨啦，特別係啲青年學生啦。於是1919年嘅5月4日就爆發呢個五四運動，係咪？北洋政府就成為呢個愛國學生聲討嘅對象，係咪？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係咪？火燒趙家樓，殴打官員啊！即係暴力嘅呢個係勇武。咁後來就即係拉咗啲學生啦，咁跟住就喺輿論壓力底下，當時就真係北洋政府都仲係會受呢個輿論壓力嘅，咁啊放咗啲學生啊，同七十年之後咧，即係1919年嘅七十年之後，即係1989年咧，又係叫做北京政府去屠殺學生咧，就係一個好鮮明嘅對比。所以有時即係你睇翻歷史咧，原來即係喺89年嘅七十年前嘅北洋政府，佢係比即係七十年後嘅北京政府文明得多，咁但係事實上廢除不平等條約，維護國家主權，喺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咗之後，咁你係咪中國軍民係咪都應該要做嘅嘢咧？必然噶嘛，呢個係係咪？嗱喺呢個時候，即係中國代表團嘅全權代表係咪？呢、這個陸貞祥係拒絕喺對德和約上面簽字嘅係咪？因為呢、這個即係。國內的輿論壓力實在太大了，但是啲協約國啊又要脅迫你呢一個當時的中國政府，呢、這個中國政府就冇用啦，係咪？咁但係喺呢一個時候，列寧咧啊，就喺呢個所謂對德和約要簽訂嘅即係25日之後咧，就由佢嘅即係所謂外交委員會啊，即係。蘇俄政府個代理外交委員會嘅委員咧，加拉罕咧就簽名，發表咗第一次嘅對華宣言。這個應該係6月28日啦，1919年啊。咁啊，呢個對德和約嗰個簽訂嘅日子咧，就係7月25日啦，即係相隔27日啊。蘇俄政府就由佢嘅代理外交委員加拉罕咧就簽名，發表咗第一次對華宣言。史稱加拉罕宣言，我哋即係上文都有提到呢個加拉罕宣言啦。咁而家咧就我具體啲度講下呢個加拉罕宣言究竟講啲乜東東係嘛？咁就係話咧蘇俄咧，呢一個對華宣言、那個對象係咩咧？向中國國民及北方與南方政府申明。啊，當時呢個宣言就發表宣言嘅對象就係、是。中國的國民、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啊，咁我哋一陣休息翻嚟再講。